是为自己，我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。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，也依然来自于一位台湾歌手，但是这首歌的出道时间要更久一些，它是1970年由台湾歌手刘文正演唱的一首国语民歌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。 爱护你，因为你梅兰有气息。